你好，我是行无刀。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人以群分，你是什么人，就看到什么世界。要说提到推荐系统中什么算法最名满天下，我想一定是协同过滤。在很多场合，甚至有人把协同过滤和推荐系统划等号，可见二者的关系多么紧密。协同过滤的重点在于协同。所谓协同，也就是群体互帮互助，互相支持，是集体智慧的体现。协同过滤也是这般简单直接，历久弥新。当你的推荐系统度过了只能使用基于内容的推荐阶段后，就有了可观的用户行为了。这时候的用户行为通常是正向的，也就是用户或明或暗地表达着喜欢的行为。这些行为可以表达成一个用户和物品的关系矩阵，或者说网络，或者说是图，都是一个东西。这个用户物品的关系矩阵中，填充的就是用户对物品的态度。但并不是每个位置都有，需要的就是把那些还没有的地方填起来。这个关系矩阵是协同过滤的命根子，一切都围绕它来进行。协同过滤是一个比较大的算法范畴，通常划分为两类：一、基于记忆的协同过滤；二、基于模型的协同过滤。基于记忆的协同过滤，现在看上去极其简单，就是记住每个人消费过什么东西，然后给他推荐相似的东西。或者推荐相似的人消费的东西。关于模型的协同过滤，则是从用户物品关系矩阵中去学习一个模型，从而把那些矩阵空白处填满。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就围绕这两个类别的协同过滤与你好好聊聊。今天我先来说的是基于记忆的协同过滤的一种，基于用户。首先我来讲讲背后的思想。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你遇到一个人，你发现他喜欢的书、喜欢的电影也基本上都是你喜欢的。从此以后，你就想老是想问他，还有什么好推荐的？最近又看了什么书？最近又看了什么电影？甚至不惜和他撞衫，和他穿一个风格的衣服。对喽，这个感觉非常的自然直接，它就是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背后思想。详细来说就是，先根据历史消费行为，帮你找到一群和你口味很相似的用户，然后根据这些和你很相似的用户再消费了什么新的你没有见过的物品都可以推荐给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以群分，你是什么人你就会遇到什么人，所以说要谨慎交友啊。这其实也是一个给用户聚类的过程，把用户按照兴趣口味聚类成不同的群体，给用户产生的推荐就来自这个群体的平均值。所以要做好这个推荐，关键是如何量化口味相似这个看起来很直接简单的事情。这关系到一个用户会跟哪些人在同一个房间内，万一进错了房间，影响就会不好。接下来谈一谈算法及改进。书归正传，我们来说一说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具体是怎么做的。前面说过，核心是那个用户物品的关系矩阵，这个矩阵是最原始的材料。第一步，准备用户向量。从这个矩阵中，理论上可以给每一个用户得到一个向量。为什么要说是理论上呢？因为得到向量的前提是用户爸爸需要在我们的产品里有行为数据啊，否则就得不到这个向量。这个向量有这么三个特点：一、向量的维度就是物品的个数；二、向量是稀疏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维度上都有数值。原因当然很简单，这个用户并不是消费过所有物品。废话嘛，连我们压箱底儿的都给用户推荐了，那当然不用再推荐什么了。三、向量维度上的取值可以是简单的零或者一，也就是布尔值。一表示喜欢过，零表示没有。当然，因为是稀疏向量，所以取值为零的就忽略了。第二步，用每一个用户的向量，两两计算用户之间的相似度，设定一个相似度阈值或者设定一个最大数量，为每个用户保留与其最相似的用户。这里两两计算相似度如何计算，市面上有很多相似度计算方法，你也可以自己设计，我们在后面的文章里会逐一介绍，这里先略过不提。第三步，为每一个用户产生推荐结果，把和他臭味相投的用户们喜欢过的物品汇总起来，去掉用户自己已经消费过的物品，剩下的排序输出就是推荐结果，是不是很简单？具体的汇总方式，我们用一个公式来表示，你可以点开文稿查看具体的公式，我在这里简要讲一下。这个公式也是很简单的， 等号左边就是计算一个物品 I 和一个用户 U 的匹配分数，等号右边是这个分数的计算过程。分母是把和用户 U 相似的 N 个用户的相似度加起来，分母是把这 N 个用户各自对物品 I 的态度按照相似度加权求和。这里的态度最简单就是0或者1，1表示喜欢过，0表示没有。如果是评分，则可以是0到5的取值。整个公式就是相似用户们的态度加权平均值。看上去简单的布置议题，但是在实现上却有一些坑，需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你想过以下这几个问题吗？一，只有原始用户行为日志，需要从中构造出矩阵，怎么做？二，如果用户的向量很长，计算一个相似度则耗时很久，怎么办？三，如果用户量很大，而且通常如此，两两计算用户相似度也是一个大坑，怎么办？四，在计算推荐时，看上去要为每一个用户计算他和每一个物品的分数，又是一个大坑，怎么办？不要气馁，下面我会逐一说一下如何化解这些问题。一，构造矩阵。我们在做协同过滤计算时，所用的矩阵是稀疏的，说人话就是很多矩阵元素不用存，因为是零。这里介绍典型的稀疏矩阵存储格式。一 ,CSR。这个存储稍微复杂点，是一个整体编码方式，它有三个组成，数值、列号和行偏移共同码。二 ,COO。这个存储方式很简单，每个元素用一个三元组表示，只存储有值的元素，缺失值不存储。这些存储格式在常见的计算框架里面都是标准的，如 Spark 中、Python 的 NumPy 包中，一些著名的算法比赛也通常都是以这种格式提供数据，这里不再赘述了。把你的原始行为日志转换成上面的格式，就可以使用常用计算框架的标准输入了。二，相似度计算。相似度计算是个问题，首先是单个相似度计算问题。如果碰上向量很长，无论什么相似度计算方法都要便利向量，如果用循环实现就更可观了。所以通常降低相似度计算复杂度的办法有两种。一，对向量采样计算。道理很简单，两个100维的向量计算出的相似度是 0.7， 我现在忍受一些精度的损失，不用100维计算，随机从中取出10维计算，得到相似度是 0.72， 显然用100维计算出的 0.7 更可信一些，但是在计算复杂度降低10倍的情形下， 0.72 和它误差也不大，后者更经济。这个算法由 Twitter 提出，叫做 DimSum 算法，已经在 Spark 中实现了。二，向量化计算。与其说这是一个小技巧，不如说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在机器学习领域，向量之间的计算是家常便饭，难道向量计算都要用循环实现吗？并不是，现代的线性代数库都支持直接的向量运算，比循环快很多。也就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要想办法把循环转换成向量来直接计算，一般像常用的向量库都天然支持的，比如 Python 的 NumPy。 其次的问题就是，如果用户量很大，两两之间计算代价就很大。有两个办法来缓解这个问题。第一个办法是将相似度计算拆成 map reduce 任务，将原始矩阵 map 呈现为用户对，值为两个用户对一个物品的评分之积。 reduce 阶段对这些乘积再求和， map reduce 任务结束后再对这些值归一化。第二个办法是不用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另外，这种计算对象两两之间的相似度的任务，如果数据量不大，一般来说不超过百万个，然后矩阵又是稀疏的，那么有很多单机版本的工具其实更快，比如 Kgraph、GraphTree 等。三，推荐计算。得到了用户之间的相似度之后，接下来还有一个硬骨头，计算推荐分数。显然，为每一个用户计算每一个物品的推荐分数，计算次数是矩阵的所有元素个数，这个代价你当然不能接受啊。这时候你注意回想一下前面那个汇总公式，有这么几个特点我们可以来利用一下。一，只有相似用户喜欢过的物品需要计算，这个大大的赞，这个数量相比全部物品少了很多。二，把计算过程拆成 map reduce 任务。拆 map reduce 任务的做法是，一，便利每个用户喜欢的物品列表。二， 获取该用户的相似用户列表。三，把每一个喜欢的物品 map 成两个记录发射出去，一个是建为相似用户 ID 物品 ID 一的三元组，可以拼成一个字符串，值为相似度；另一个是建为相似用户 ID 物品 ID 零的三元组，值为喜欢程度乘以相似度。其中的一和零为了区分两者，在最后一步用到。四 ，reduce 阶段求和后输出。五，相似用户 ID 物品 ID 零的值除以相似用户 ID 物品 ID 一的值。一般来说，中小型公司如果没有特别必要的话，不要用分布式计算，看上去高大上，和大数据沾上边了，实际上得不偿失。拆分 map reduce 任务也不一定非要用 Hadoop 或者 Spark 实现，也可以用单机实现这个过程。因为一个 map 过程其实就是将原来耦合的计算过程解耦合了，拍扁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利用多线程技术实现 map 效果。例如 C++ 里面 OpenMP 库可以让我们无痛使用多线程，充分剥削计算机所有的核。四，一些改进。对于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有一些常见的改进办法。改进主要集中在用户对物品的喜欢程度上。一，惩罚对热门物品的喜欢程度。这是因为热门的东西很难反映出用户的真实兴趣，更可能是被煽动或者无聊随便点击的情形，这是群体行为常见特点。二，增加喜欢程度的时间衰减。一般使用一个指数函数，指数就是一个负数，值和喜欢行为发生时间间隔正相关即可。这很好理解，小时候喜欢的东西不代表我现在的口味，人都是会变的，这是人性。五，应用场景。最后说一说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有哪些应用场景。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有两个产出：一，相似用户列表；二，基于用户的推荐结果。所以我们不但可以推荐物品，还可以推荐用户。比如我们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相似粉丝与和你口味类似的人等等，都可以这样计算。对于这个方法计算出来的推荐结果本身，由于是基于口味计算得出，所以在更强调个人隐私场景中应用更佳。在这样的场景下，不受大 V 影响，更能反映真实的兴趣群体，而非被煽动的乌合之众。总结一下，今天我和你聊了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方法，也顺带普及了一下协同过滤这个大框架的思想。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算法简单直接，但是非常有效，只是在实现这个方法时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一，相似度计算本身如果遇到超大维度向量怎么办？二，两两计算用户相似度遇到用户量很大怎么办？同时我也聊了如何改进这个推荐算法，希望能够帮到你。针对你自己的产品，你可以再多想几种改进办法吗？欢迎留言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